王爷这儿来。 哎呦，来呀！ 你不敢呐！ 呸！ 那我就先拍 你啊！咱有一天先跑， 跑， 跑， 跑， 跑！ 老天爷，多亏了您呐！ 人呢？ 让老根爷轰走了。 看来这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。 天真哥，这事儿咱可得快点想主意，要等着红眼病闹大事了，今儿掏堵路，明儿就能偷，后儿就敢犯抢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真是一点不假。 可不是吗？ 说什么呢？你们还是戏里装人吗？ 难道你忘了栽树的时候都躲得远远的，现在栽桃子全来了。 住嘴吧你。走，跟我去老根爷家看看，听说他儿子儿媳妇都病了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。 他不在家，刚拉他架子车走了。 他拉架子车干嘛？ 给人家送砖呗。 那么大岁数了驾着车给人家送 娇贵，看一回病得一车卖呀。 钱的事您甭管，进所。 不不不，今天这车砖我答应了，要送到刘庄炒栓子去。 根爷您放心，我准定送到进所。快走。 不会，快走！君臣，要下雨了啊！ 不要紧，快去，快去吧！是亏，算大账，这亿就大了去了。金锁，金锁，通过扩股可以吸收资金，扩大生产，把咱信义庄变成个蔬菜加工基地。 这算盘，你打了怕也不是三天五天了吧？ 你也是咱支部的副书记了，金锁。 我不同意。现在都实行市场经济了，凭能耐吃饭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。想像过去那样人人一边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对那些犯红眼病的，不是该纵容，而是该修理。想发财早干嘛去了？ 其实乡亲们想要的也就是劳动致富的机会跟权利吧。过去他们不觉悟，

不，那叫